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，暖心呈现，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。九月八日，听桃李芬芳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点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吧，狄仁杰坐中间，元芳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，狄仁杰狄神荡狄的经典啊，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你我他，唐老鸭，小河流水哗啦啦，旁白优秀人人夸，工资为啥还不发？这里是狄仁杰断案新编，对，没错，正如你所听到的，狄仁杰又拖欠劳动人民的工资了。说好发工资的日子，已经过了3天8小时46分58秒了。黑心师傅狄仁杰，再不发工资，我就要罢工了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你什么时候罢工啊？ 你啥意思？ 哎呀，最近有好多人面试想来当旁白，还不要工资啊，说这是为了什么情怀。哎呀，觉悟就是高啊。 别，狄大人，我就是说着玩的，你怎么认真的跟个贴膜的似的？你像我这么敬业的旁白，怎么会罢工呢？ 哎，我这老是拖欠你的工资啊，别委屈了你啊。 有啥委屈的？不就是拖几天吗？拖，尽管拖，你要真按时发，我还不适应呢。 真的吗？千万别勉强啊。你这带着情绪也干不好工作呀，是不是？ 没有情绪，一点情绪都没有。你听，欢迎来到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，听狄仁杰北京文艺广播87.6，霸气霸气666，怎么样，狄大人？ 不错，还是原来的配方，还是原来的味道。 狄大人， 哎呀，怎么了，方？有话好好说。你把你手中那个凶器给我放下。 哎， 啥胸肌？啥胸肌啊？哦，这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新鲜木棍儿。 不是一个木棍儿，还分什么新鲜不新鲜啊？ 那当然了，刚从树上砍下来的木棍儿，那才叫新鲜木棍儿啊！汁水充足，口感细嫩呢。 口感 是啊，某些人没人性啊，到现在不发工资，我只能啃树皮了。 王啊，你这有事说事儿，你别影射我没人性，你知道吧？ 你就是没人性，为什么不发工资？ 我不是没钱吗？ 没钱，哼！陛下不是派钦差大臣扁头陀给你送了50两金子吗？不行，你先借我的。 哎呀，别提了，陛下用他那个手绢包着金子啊，乔妹一看就吃醋了，然后就回娘家去了，然后好不容易气儿消了回来了，然后那手绢跟金子都被他给没收了。 那你就问小乔要啊，一个人呐，再穷不能穷工资，再苦不能苦远方啊。 这乔妹不是出门去了吗？ 啊，她又回娘家了？人家陛下又送你手绢了？ 别瞎说啊，乔妹是出去采购药材去了。 采购药材？干啥呀？ 自从钦差大臣扁坨坨来了以后，乔妹就整天拉着他为敌敌畏酒楼研究新的药膳。哎呀，这个扁坨坨的医术是挺高明的，不过人家之前是太医呀，太医用的药材咱们小小的汉阳县怎么会有呢？于是乔妹就决定亲自出门采购天山雪莲、玉树虫草、湘北臭豆腐，说是去个几天就回来。这都半个月了也没见回来呀。这 我说大人，你是不是傻啊？小乔要是把天山、玉树、湘北走完一圈，至少得大半年呢。 哎，说的有道理啊！ 啊， 哎，方，这我也没多少钱了，要不你先借我一点，不然我们就饿死了。 你有没有搞错呀？你问我借钱呢？我就是没钱，我才来找你要工钱的，我都啃上树皮了。 方啊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多砍点树枝子，咱俩一起啃树皮吧。 我，哎呀， 哎，方，你怎么了？方， 狄仁杰和元芳两个苦命的穷光蛋，正准备研究树皮的8种烹调方法，可元芳突然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这可把狄仁杰给吓坏了。好在汉阳县还有位著名的钱太医钦差大臣扁坨坨，于是狄仁杰赶紧背着元芳来到了扁坨坨的医馆。巧合的是，狄仁杰正好赶上扁坨坨医馆的新品发布会，那可是车水马龙，人山人海，红旗招展。 哎呀，我去！哎，扁坨坨，你这个医馆怎么变成饭馆了呀？铜锅、擀面杖、白面、鸡蛋，你再加点韭菜就能包饺子了呀。我们没韭菜也行，可以做手擀面，再握上两个荷包蛋，美滋滋。 别瞎说，这铜锅是我新研发的水疗仪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新陈代谢，放松肌肉，软化软组织。这擀面杖也不是普通的擀面杖，而是我研发的瘦脸擀面杖。其实不光能瘦脸，还能出皮有肚呢，哪里有肉擀哪里。至于白面和鸡蛋，运用古老东方的神秘魔法，能制作出补水保湿、美白、抗衰老、平衡油脂的超级护肤品。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，面膜。 真的吗？真的那么神奇吗？ 是的，没有听错，真的那么神奇。 这么神奇的护肤品，销售价格恐怕不低吧？ 我想这一定会让很多喜欢我们这款产品的朋友望而却步的呢。在宣布我们的价格之前，先让大家看一下市面上其他护肤品的价格。这款 是市面上常见的护肤品珍珠粉， 这么小小的一盒就要五两银子。 哇塞，好昂贵的价格呀。 是的呢，而扁坨坨一罐研制的面膜，同样大小的一盒只要500文。 真的吗？好便宜呀。 没错，是真的。而且今天来到我们医馆的顾客可以享受我们的采购价，没有经销商，没有代理商，没有柜台费， 只要250文， 扁坨坨面膜带回家，买到就是赚。 真的吗？我们每个人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吗？我们都能是采购价吗？ 没错，今天到场的所有人都是采购价250， 你是250， 他也是250，都是250。 太好了，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！ 哎呀呀呀，不要急，咱们一个个来，人人都有份啊！一次性购买两盒，我们再送一根瘦脸擀面杖。 就这样，扁坨坨的面膜正式开卖了。狄仁杰被热情的顾客挤到了墙角。等到大家带着面膜心满意足地离开扁坨坨医馆，狄仁杰赶紧冲上前去。 可以啊，扁坨坨，哎，没想到你还会做护肤品呢。 哎，没办法呀，本来陛下让我来协助你查皇宫失窃案，可最近一起杀人案都没有，你也不发工资，只能开发点副业了。 哎呀，没有杀人案这不是好事吗？说明窃贼没有杀人吸血，没有修炼血魔大法呀。这至于工资嘛，对吧？等乔妹采购完药材回来，我立刻就发，好吧？ 等他，等到他回来我就饿死了。 哎呀，你这个面膜不是卖的挺好的吗？也算是有收入了，对吧？这个非常时期先对付对付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个面膜还有没有存货呀？哎，能不能给我留两盒啊？我想送给乔妹。 哼，面膜有的是，至于收入嘛，哎，不亏钱就谢天谢地了。 啊？什么情况？ 袁师傅，你的面膜 放这儿吧，给你钱。 哎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 托儿啊，请了20个演员，一下午才卖出去8盒。 哎呀，8盒就不错了，2000文呢，2两银子呢，赶上方一个月工钱了。哎，对了，差点把方给忘了。 是，方咋了？在街上巡逻睡着了？你一直背着他不累吗？ 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在县衙说着说着话他就晕过去了，这不赶紧就找你来了吗？ 哎，赶紧把他放下来。 狄仁杰这才想起自己是来给元芳看病的，这心也是够大的。嘿，希望扁坨坨能把元芳给救过来吧，不然黑心的狄仁杰又要面试新的护卫队长了。 哎，扁大人呐，元芳到底怎么样啊？ 从脉象上看，不是内伤。 啊？难道是外伤？不应该呀，方可是武林高手，皮糙肉厚啊。 先把他衣服扒了，我检查检查。 嗯，哎呦，我的个妈呀！方啊，你这个肚皮怎么这么黑呀？哎，可怜的方，都是我不好，没发工资，害你吃树皮。这下好了，吃出毛病了，都怪我。 行了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他不是内伤。最近有没有人打过元芳的肚子？ 打肚子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嗨，我们县衙不是鼓被敲坏了吗？然后我就让方兼职当那人皮鼓啊，方便大家击鼓鸣冤。可能最近报案的人手劲儿比较大吧。 胡闹！ 嗯， 这太没人性了吧？ 走， 来击鼓鸣冤的都是一身怨气，怎么可能手下留情啊？ 啊，对呀、啊，哎呀呀呀，我的错，这扁大人赶紧为方治病吧。 我去拿白药，你先帮他热敷一下。 不是应该先冷敷吗？ 你是医生，我是医生。 淤血3天以内的冷敷，3天以上的要热敷。 他这个得有3个月了吧？ 就这样，扁坨坨找来白药给元芳抹上。不一会儿，元芳悠悠转醒，狄仁杰才松了一口气。醒来后的元芳向狄仁杰问出了直击灵魂的3个问题。 我是谁呀、啊？我在哪儿啊？我这是咋的了？ 呀，方啊方啊，你是元芳啊，你肚子受了外伤，我把你送到扁坨坨这儿来治病来了。 啊，外伤啊， 哎呀，我说我不当人皮苦，你非要我当人皮苦，你、 哎、我错了，我马上买个新股。 买新股啊？ 此时元芳又向狄仁杰问出了直击灵魂的三个问题。 你有钱吗？你发工资了吗？ 晚饭吃什么呀？ 这个 吃就知道吃。先把药钱结一下，上好的白药，宫里带出来的，收你二两银子，不多吧？ 你宫里那什么那啥呀？哎，我这算工伤啊，大人，我工伤，你要钱，你得帮我出吧？ 咱们要不还是聊一聊晚饭吃什么吧？不是，扁大人呢？你看我们这个情况，你也知道啊。那不如这样，晚上我们跟你蹭顿饭，你看怎么样？ 没钱。 不是，你这个面膜还挣了二两银子呢。 人当托不花钱呢，20个演员，一人50文，一两银子就没了。面膜成本800文，我还搭了3个擀面杖，二两银子还剩下啥呀？ 哎呀，不是我说你啊，扁大人，你请这个演员，对吧？他涉嫌虚假宣传，你这还不赶紧请我吃顿饭啊？我可以不考虑抓你。 抓我呀？正好没钱了，把我关进大牢吧。哎，还有人管饭。 哎，我这你这个， 袁坨坨，你这个啊，铜锅、擀面杖、面粉、鸡蛋，再来点韭菜就能包饺子了。这没韭菜也行，可以做手擀面，再握上2个荷包蛋，美滋滋。 你怎么跟狄仁杰一个德行？这铜锅是我新研发的水疗仪，这擀面杖是瘦脸擀面杖，白面和鸡蛋用来做护肤品、做面膜的。 嘿。这个好，这个，哎，我也想贴个面膜，给我用擀面杖瘦瘦脸呗。哎，你说我这整天吃不饱，脸还越来越大，真是奇了怪了。还有那个什么水疗仪，我要做水疗。 哎，这个水疗好啊，我这个水疗我听说过，在国外叫什么 SPA 啊，我也要做个 SPA。 还 SPA？ 去死吧你！要钱都没付，还想做水疗？ 哎呀，都是自己人嘛，不要这么凶啊。 哎，我说扁坨坨，你这堂堂京城的皇宫大太医，怎么还开起美容院了呢？ 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你？老娘多才多艺，不光会美容，我还会洗剪吹呢，我还会刺绣纹身备用酒呢。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呀？我来给你纹个大王八。 哎呀，苍天哪，你快来看看这个没有医德的大夫吧。他竟然要拿针灸用的针给人纹身， 找渣呢是不是？ 你好，有人在吗？ 和你谁？你谁啊？长得跟不发工资的狄仁杰似的，冒充什么外国人呢？ 哎，方，这有事说事啊，你不要影射我啊，我可没有冒充外国友人。 不，我不是冒充，我是真的外国人。我父母是达州人，所以我也长得和达州人一模一样。但我是外国出生，外国长大，有外国国籍。 这位外国友人，你来我扁坨坨医馆有何贵干啊？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的英文名字叫做肖川。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你做的面膜。 Oh my god！真是太神奇了，神奇的东方魔法，我可不可以买一些？ 可以啊，当然可以，我这面膜大周独一份，您这眼光没得说。哎，不知这位客官您要买多少？买得多有优惠的哟。 我圈咬了，有多少我要多少，我要卖到国外去，卖到我的家乡。 哎呀，财神爷呀，哎，我这存货可不少，还有2500盒呢，你要是全要的话，给您吐血价200文一盒。 一盒200文，5盒1两银子，2500盒就是500两银子。我没带那么多银子，金子收不收啊？ 收，客官您真是太敞亮了。 给你50两金子，麻烦帮我把面膜放上马车。 没问题，小弟小峰，快给这位客官装车。 凭啥呀？凭啥帮你干活啊？ 这我这堂堂汉阳 县第一大力士，低调点，别跟谁都说你是县令，再把我客人吓跑了。 哎呀，这好好好好。 哎，辛苦了，晚上我请客，牛记驴肉馆搓一顿。 肉，驴肉，驴肉火烧，放着我来，马车在哪儿呢？ 在外面。 好嘞，快装车。 就这样，扁坨坨积压了几个月的面膜被萧传一扫而空。拿到50两金子的扁坨坨心里乐开了花。当晚，扁坨坨说到做到，请辛苦装车的狄仁杰和元芳到牛记驴肉馆打牙祭，因为他也请我吃驴肉火烧了。哎呀，这一顿呐、啊，哎呀，终于不用啃树皮了呀！ 三娘，再来10个火烧，5个驴肉的，3个板肠的那个，再来2焖子。 你咋胃口那么大呢？光吃也不见你长肉。能吃能拉，真是个造粪机器。 哎，就是厨房，哎，气不气，气死你，咬死我！不 来，你是不是找渣你？ 来了，火烧来了，小两口别吵架，真想吃哈。 谁跟他是两口子？ 不是两口子啊？那你们手牵着手干嘛呢？男女授受不亲啊！ 哎呀，没眼看，看不下去了。田三娘，你别乱说，我这是要扎他呢。笨机器，找谁也不会找他的。 哼，你想扎我，我还不乐意呢。不务正业的江湖郎中，请托卖面膜的大骗子。 李元芳，看真！ 哎呀！ 元芳被针扎了之后啊，有2个后果：第一，不断的扇自己的耳光；第二，他的火烧可都归我了。 好了啊，这集就是这样。更多精彩内容啊，咱们下集接着说。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》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左左、程苑、朱蓉蓉、诸葛小贝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冬年的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完成了。 锅里搅一搅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。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。心下长一人世间呐、啊，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。 人间浪、啊、 哎，浪儿你个浪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狄仁杰，来啊！ 我师爷啊，乖，你下来啊，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！ 哎呀！ 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、啊、 怎么样？ 锅里搅一搅。 我不吃解药。 没用得着，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心下长一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、 你吃吧，真香啊！ 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菊花点穴手。 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。